《汉书》卷97下，《外戚传》第67下。孝元王皇后，成帝母也，家凡十侯，五大司马，外戚莫盛焉，自有传。